在重说，很温馨的音乐适合孩童吗？大海之外说了，好温暖，惬意，哎，就是这样的感觉。今天一开始不想听那么激烈的，而是听这首温暖的小曲。弗雷的这首曲子其实就叫做摇篮曲，不过在这样的午后别睡啊，一会儿还有好听的音乐带给你呢。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乌兹歌》，选自他的《乘着歌声的翅膀》。《乘着歌声的翅膀》是有兹歌艺术歌曲，创作于1836年，当时门德尔松在杜塞尔多夫担任指挥。杜塞尔多夫要知道，在那时候他与舒曼夫妇关系非常的亲近，舒曼的很多作品也请门德尔松互相的赏鉴。那在昨天晚上在大剧院，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欣赏了迪勒曼率领的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演了舒曼的两首交响曲第一和第二。其中舒曼的第一交响曲其实在舒曼创作出来以后还请门德尔松赏鉴，当时门德尔松提议把前面开始的部分提高3度，舒曼说，哎呀，我的朋友，其实也是我之前写的，后来改成现在这样子，谢谢你的分享。真的是这样，门德尔松就是一位很高级的绅士，他的出身其实和其他作曲家都不太一样，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家里非常的富有，所以他不用生计来奔波，因而门德尔松的很多作品都很华丽优雅，这也和他的出身有关。而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原来是诗人海涅所作的一首诗，因为门德尔松创作了这首曲而广为传播。旋律我们感受到了舒缓、甜美、温柔。 蒂斯特《爱之梦》。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音乐啊。这两天一直在剧场当中，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欣慰，因为在两周之内可以欣赏到这么多世界级的水平的音乐会。那今天有一位同事问我说，哎，听说11月22、23柏林爱乐、杜达美尔还有朗朗就有一场音乐会是吗？在订票，连票都订不着。其实我昨天晚上去看了德累斯顿的这场音乐会，迪勒曼，我觉得这是世界最顶级的乐团，最顶级的指挥。但是我看到现场，当然观众非常非常的热情，但是还有部分座位还没有坐满，大家有时候真的是看名去气的。但是我是觉得昨天晚上这场音乐会在全年的北京的演出当中还是真的是最值得一看的，因为迪勒曼是当今指挥界的翘楚，而他演奏德国作曲家们的作品更加的出色。而舒曼的第二交响曲其实我们平时很少可以在现场能聆听到，真的是很难得。他能把有时候我们听到的古典音乐的声色还可以既可以这样严谨演奏的还是那么有趣，但是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乐队的队员是那么的服从他的指挥，而演奏上是那么的入心入耳。但是如果换过身来，我在想，在昨天现场我也看到这个乐队的队员，我想在这样一位指挥家，在当时他秉承了卡莱扬的这个对乐队的方式，因为有时候他的脾气不太好，那乐队队员也一定很紧张，觉得这是个指挥暴君吗？所以我在想，当迪勒曼与佩特连科、基利尔佩特连科共同还有很多的指挥家竞争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的脾气对音乐上的执着也致使他来落选，这也是有原因之一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指挥是在当今指挥界非常值得一听的。而这里也请原谅刚才我的疏忽，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著名的钢琴曲改编的管弦乐曲《爱之梦》。《爱之梦》原来李斯特创作有三首，那其中呢，第二首是德国诗人乌兰德的作品，分别叫做《崇高的爱》和《幸福的死》，而第三首呢，则是弗莱里·格拉克的《爱吧》。三首《爱之梦》都是夜曲的题材，以第三首最为著名。在这里呢，我们也继续听德系音乐家的作品，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的第三乐章。

在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活动后，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闭幕式演出《和明和美》在清华大学闭幕。艺术周期间，来自世界各地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青少年合唱团汇聚北京，举办专场音乐会、交流音乐会和合唱博览会等活动。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拉开帷幕，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舞者、芭蕾舞大师和舞蹈教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参与到这场舞蹈盛事当中。活动期间将举办东方舞蹈艺术传承与发展沙龙、中国中东欧国家舞蹈文化艺术联盟2018年会等五场不同主题的学术探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和你一起唱，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娱乐最王牌，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凌晨三点到四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记得昨天吗？播放过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那在这里呢，我昨天也提到过有海顿的小号协奏曲，而这一首呢，则被誉为和海顿的小号协奏曲一直被誉为是姐妹花的另外一首，是胡梅尔创作的降E大调的小号协奏曲。我们都知道小号在诸多的铜管乐曲中有着非凡的表现力，而在巴洛克时期以及古典主义时期，有许多著名的作曲家以小号为主角，谱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那胡梅尔的这一首协奏曲呢，与大名鼎鼎的海顿小号协奏曲相比，丝毫不逊色，充满着古典主义时期特有的明朗、幽默以及优美的气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带来这首，即使在这样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面，我觉得我也需要这样的一首曲子来打起精神。胡梅尔呢，是在1803年，当时在12月8号在莱比锡完成了自己的这首降E大调的小号协奏曲。不过呢，这首协奏曲后来呢，被人们演奏的时候都习惯于提高半音，因此呢而变成了E大调，这样呢音色可以更明亮，演奏起来呢也更方便。 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版。这首作品是柴可夫斯基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后来经常有朋友们、有音乐家们把这首曲子单拿出来演奏，然后成为了单独的一首曲子《如歌》的行版。主题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采用了俄罗斯的民歌《范尼亚坐在沙发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并不太喜欢这个主题，觉得太悲哀了，太苦难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越到秋天、冬天的季节，倒反而觉得很适合，有一种季节的萧瑟感。而这首曲子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仍然觉得有着秋天和冬天的气息。但这首曲子却是柴可夫斯基在夏天创作的，当时是1869年，柴可夫斯基在基辅附近他妹妹的庄园里听到了泥瓦匠唱到的歌，记录下来，立即配上了和声，收入改编为一开始是钢琴二重奏的俄罗斯民歌50首内。两年以后，他写了第一弦乐四重奏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运用到了这个感恩肺腑的主题了。之后，我们略显轻松一下，来一首吉他的小曲子。这首呢，就叫做《 月光小夜曲。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有时候大家经常和夜曲来混，其实小夜曲和夜曲是不同的音乐题材。小夜曲更轻松一些，是用来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歌的歌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是，它起源得很早，你想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呀。那最初呢，小夜曲是青年的男子夜晚对着爱人的窗口来歌唱，弹着曼陀林倾诉爱情，旋律优美委婉缠绵，经常也是有吉他呀曼陀林来伴奏。随着时间的不同，那它的形式有发展。那像后来包括舒伯特、托塞里都创作有著名的小夜曲，而这首呢是吉他加上架子鼓这样的感觉的，有点爵士结合起来的一种小夜曲，听起来更为轻松。虽然是月夜下的感觉，但是也不乏比如说在今天非常浪漫的午后，你走在树下，此时很多树叶都已经泛黄了，甚至一片片飘落下来，真的是浪漫到了极致。 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